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马屁精啊。熟悉我们相声作品的朋友会听得出来，这段作品呢其实呢是脱胎于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相声作品，叫好啊好。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是安和乐利，生活富足， 是啊， 所以求知读书的风气啊特别兴盛， 不进步就落伍了， 专家学者比比皆是，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所以有人说呀这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但是台湾就是这么个弹丸之地，僧多粥少，要想找个学以致用的适当工作，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可不是嘛， 有很多人呢是学非所用，安排的那不是地方， 哦，储才禁用了， 是啊，这样呢不但浪费了人力资源，同时也阻碍了我们的发展跟进步。 有什么办法呢？这年头啊有个工作就不错了。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怪现象。 有吗？ 哎，邮政局招考送信的筹递员 啊， 报考的资格呢只要国民中学毕业就行了。 哦，那结果呢？ 投考的都是专科大学毕业的。 大专院校毕了业去送信去啊。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拿着学士文凭开计程车的满街上都是啊，这一点也不新鲜。 哎呀，那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大材小用还不足惜，可怕的是小材大用潜伏的危机。 小材大用 啊？ 哦，有这种情况吗？ 哎，就冲你这句话，将来你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啊，当大官的都是你这种口吻的、有这种情况吗？完全一副装糊涂的无辜相。 哎，真有这种情况啊？ 当然有了，那些官僚他们自个儿的孩子有几个不是小才大用啊？ 是 书没念好，并关系跑到国外去弄张野鸡大学的文凭。 什么叫野鸡大学呀？ 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院校 啊， 只要你交了学费，去不去上课没关系，等钱交足了，到时候就给你结业证书、毕业文凭。 哦，哎，咱们这会儿也有一所学校，卖文凭，是不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呀？ 对呀、这你就知道什么叫文化交流了吗？就凭这野鸡大学那张纸，再加上他老子托人写的一封八行书，推荐到哪儿，那都得算是小才大用啊。 那这种货色哪儿用啊？ 电视台就用 啊。啊， 哪一个台呀、啊？ 他是那什么，那是 第五台了。你怕得罪人，不敢说实话了。哎， 这个电视啊是个新兴行业， 嗯， 专门技术你不懂。 哦，是啊，我是不懂。那么他懂吗？ 您甭管他懂不懂，他有外国文凭。 哎呀，文凭有什么用啊？ 这什么有什么用？ 嗯， 干了13年的摄影师了，没文凭至今还是雇员呢。人家一进公司有文凭就是记左呀。 哦， 摄影师熬了13年了，一个月才35000。 那他那记左一个月多少钱呢？ 起薪48000。 哦，他会摄影长机器吗？ 嗨，用不着摄影长机器呀、啊、只要能够逢迎啊与拍马屁那就吃定了。 啊 啊什么呀，人家在节目里头没用了半年就当上组长了。 组长怎么混上了？ 顺人情说好话，溜钩子拍马屁呀、啊、 嘿，他那是没碰上我。 哦， 要是碰上我呀，我就不吃他这套。 哎，您可别拿这口子，要真碰上这种人，您也会让他把您拍得晕晕乎乎的。 嗯，不可能。 哎，不，咱们俩别抬杠。 嗯， 这么办好吧，我们承认承认， 我表演表演。 怎么样？ 行啊，那怎么个表演法呢？ 那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组长。 嗯，我嘿，他还真像啊。 像拍马屁， 我像那野鸡大学的。 我要真有那个学历早就不说相声了。 那我呢？我演谁呢？ 您是我们公司节目部里新到任的经理。 哦，我是新到任的。 是啊，空降部队，从杂志社调过来的。 哦，搞新闻的当节目部经理，那他懂吗？ 哎呦喂，您怎么老较真啊？您去打听打听，哪一个单位不是外行领导内行？ 我演那个节目部的经理。 哎，让我这组长拍拍您。 哎，好，行行行行行啊， 嗯， 哎哎，哎，魏组长，你怎么还没下班呢？ 是啊，有点事儿，想找个机会向经理报告。 哦， 经理，您请坐。 好好好， 经理啊，您到节目部已经好几天了，一直呢想向您致候，可是大家伙都忙，心里感觉着啊。这怪过意不去的、啊、 那没什么，往后在一块工作嘛，随时都会见面的。 是啊是啊是啊，我年轻，我做事的冲劲儿有啊，绝对任劳任怨，但是我的经验不足，还要请您呢严加督导，随时指教。您别嫌弃，您呢就把我当做您的子侄晚辈，该说的您就说，该骂的您就骂，让我追随着您呢，跟着您学的进步。 啊，你看看你还挺诚恳，挺会说话的啊！ 不是，您刚荣升到一个新的环境来，人生地不熟的，处处都是陌生的，什么都会觉着不方便。我们这个当部署的，有必要关心您的工作情绪跟您的健康情况。 这讲的还挺周到嘛。 是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把眼光放远了吗？我到节目啊已经好几年了，部里的那每一位同仁我都熟悉，他们不论是办事能力啊、品德操守啊，我都有详细的考核记载。 哦， 我就是您的备忘录，随时提供您参考，为您效劳，为您服务。 啊，很 细心的啊。哎，不，但是跟您丰富的经验、处事的阅历比，那就差之千里了。我这点小聪明，哎呦，那不值一提。 啊，不，别急，别急，别急，慢慢的学嘛。 是啊，是啊，是啊，我还要学习您的谦虚有礼、平易近人呢。哎呦，您的优点太多了，我一定要学成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 啊！啊，我还青年才俊呢， 啊、 我既不青也不俊了。 哎，不，您这是留着胡子呢。您要是不留胡子，看起来会更年轻啊！ 啊，我没留胡子呀。 哦，对不起，弄错了，这是眉毛。 哎， 您要是不留眉毛。 不留眉毛我就成蛤蟆了。 经理，经理，您还不到30岁吗？ 哎呦，我都50多了。 哎呦，看不出来，经理啊，您可真是驻颜有术，养生有道啊！哎呀，又多了一样是我要向您学习的。 哎，这可有个窍门，很简单，哦、要常跟年轻人在一块霍霍，你的心情跟形象就不会老了。 哦， 这才是啊 经验之谈呐、啊。 哎，您看看，您随便跟我们说点什么，我们就受益匪浅，享用。 您客气了。 哎，经理啊，昨天辛弃进鹏晚上在酒店里请港星吃饭的时候，哎，您怎么不给我们大家伙训训话呢？ 不， 大伙儿那是欢迎香港的明星，又讨论剧本，又听主题歌，我讨那个厌干什么呀？那不扫兴吗？ 嗯，对，经理，您想的真周到，顾虑的对呀。哎，不过您提到扫兴了，我可要表示一点浅见了 啊。你说， 昨天最扫兴的是那出新戏的主题歌。哎，那个朱小姐一放那个录音带呀、啊，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了？ 那是谁唱的呀？怎么会找这么个破锣的呀？要打的要用味没用味，缺五音少六律，荒腔走板不搭调，那叫什么玩意儿？那个，那哪有您训话来的精彩啊？啊， 哦，你对那个主题曲的唱者。不满意 啊，不满意极了。 哎呀，真抱歉、啊、我忘了告诉你了，那是我女儿唱的。 那是令千一、 我那个大丫头唱的。 哎呦，大小姐今年呢 18了。 哎呀，唱得好啊。 好 了，不，18岁怎么会有那么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子呢？ 你不说像破锣吗？ 哎，不，这得要内行人听才听得出来呢。他这是低音歌曲，那得有真功夫啊。在低调当中，大小姐不但行腔圆润，而且吐字清晰。好，我大小姐将来的成就啊，必然超过冉小玲跟白光之上。唱的是声情并茂，好，唱的太好了。 哎，你刚才不是说不满意吗？ 不，经理，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不满意，我可不是对大小姐唱的歌不满意，我是说我对那条曲子不满意。 哦，不是指那唱的，你是说那条曲子？ 哎，对，那叫什么曲子吗？那叫什么旋律呢？该高潮的地方掌握不住，特色嘛又强调不出来。再说了，全曲的节奏也乱了，分不出层次感来嘛。 是啊， 啊。像令千金这种低沉而有磁性的嗓子，那该是多么让人荡气回肠啊。真窝囊，这么好的天赋让他活发挥不出来呀、 啊。哦，你是说那个作曲的？ 对，那作曲的是个棒槌。这个在我们北方土话，这个棒槌就说这个人木头，什么都不懂。 哦， 根本他就不懂戏。 那个曲子啊，是我老婆做的。 孙夫人是学生乐的？ 没学过，国中毕业，但是喜欢瞎哼哼。 哎呦，那就算不错喽。不是嘛？你想，国中毕业的业余作曲家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那不简单呐。 哦， 我们不能要求他过分呀。经理啊，我不是当着您的面奉承孙夫人，我这也不是。哎，您 的 好，孙夫人这个作品，这首曲子可以跟世界各大名作曲家媲美。 哦， 这首曲子可以比贝多芬、巴哈、莫扎特、宾士、雪铁龙、菲亚特 啊！ 我是说，孙夫人这个曲子做得成功，一定可以提高收视率，一定可以夺得金钟奖。 哎，算了吧，你这个棒子嘛。 是啊，就是用棒槌才能敲响金钟嘛。 你还说他什么不懂戏？ 王文经理，这个您可又误会了。我说的不懂戏，不是说作曲的。 哦，那你是说？ 我是说那个歌词。 哦，那是我填的。 那。 我不懂戏。 不，您没听清楚，我说的不是不懂戏，是一记棒子。 你还真快，日本话都出来了。 哎，这种曲子就得配上这种词儿，一记棒子有肉。哎，刘丽，这是咸康林爱的生活，情的默契啊，简直是珠联璧合，是天衣无缝。 哦，是这样吗？ 是，经理，这可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啊。哦，你呀、啊，狗掀门帘子，全仗一张嘴。 经理，您再看看我这实际的行动。这是四条陈特香烟。来。 这块送品乌龙茶，自己原版丹麦的 X 级乌龙茶。 你这是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笑纳。 我问问你 啊， 你这些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哎，别，经理，您可别误会。 怎么？ 咱们可不来那套 啊？ 什么请客呀、送礼呀、拉拉扯扯、纠缠不清，咱没那套。 还没那一套 啊？这只是我的一点孝心，一点敬意，一点小意思。 哦，小意思。 是，重点咱们还是要摆在八点档的制作人跟香港明星的身上。 那你这烟 哦，这是老布想送给我妈抽的，我知道您一直喜欢抽这个牌子的，所以我就拿来孝敬您了。 那么那个老太太 我让他们把烟戒了，不许抽了。 哦，这酒 这是我爸爸喝惯了米酒头了，他说这 XO 我不够劲儿，没味儿，是贪，让我拿来孝敬您的。 哦，那么这茶叶， 这是陆虎最好的洞顶乌龙，我老婆娘家世代茶农，我岳母呢特别选了这几罐纯茶，让我岳父送到台北，我老婆叫我拿来孝敬您的。 哎呀，真让人羡慕 啊！你们一家人好像都在为你一个人活着呀。 是啊。唯一的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哦，这是 他这个原版的录影带 X 级的。 哦， 哎，我自己拍的 啊。 什么？是我自个儿掏的。 哦，那就是了。 哎，不，这些呢，只不过是点小意思，实在是拿不出手来。不，经理您别见笑，来日方长啊！本来呢，我是打算给您送到府上去，但是 啊， 哎，不，嘿，这昨儿晚上请港青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差点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所以我今天特地向您来请示，这点小意思呢？不，其实也不只是个了，今后的类似情况很多了。我是送到您府上去呢，还是送到朱公馆去？就是听完录音带主题曲，把首都鼓出水泡来的那位朱小姐啊！ 哦， 就是您边上一直不让您多喝酒的那位朱小姐。 哦，我昨晚上有没有什么失态的地方啊？ 没有。不过朱小姐说了，您这个喝酒啊不能过量。 对，适可而止。我有痔疮。 不，会借酒装疯撒欢 啊，个狗啊！ 所以您说，常跟年轻人一块霍霍，心情跟形象就不会老了。所以这一定有它的哲理在。 他身上去了。 是经理，他递了一个企划案，准备制作连续剧。 你知道了？ 是，企划书我影印了一份，里边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都依照咱们目前的环境做了有力的修改，提供朱制作人参考。 我一定让他烧点拿手的好菜，请你吃个便饭，当面向你道谢。 哎呦，那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如果能有这个机会，我倒是应该把制作节目的窍门啊向朱小姐做个报告。这个朱小姐跟香港的明星们熟，有绿卡，进进出出又方便。港星呢，由她去邀请，港星的出入是最大的了。酬劳由她谈，合约由她签，我会全力以赴，全面配合，帮她解决一切的疑难杂症。然后咱们请公关组扩大宣传。传发动群众，请业务部广告满档，造成轰动。 那人家其他的部门愿意配合吗？ 哎呦，经理呀、这个香啊，我去烧，您就请好了。 哎呀，好嘞 啊！ 以你这个机智才华、办事能力，当个组长太委屈了吧？ 哎呦，经理耶，我这批良驹总算碰上您这位伯乐了。 朱小姐的技能站住了脚，我会保荐你当副理。 不用，谢谢经理您的提拔，您的大恩大德是莫齿难忘，您简直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太严重了，严重了。哎呀，咱们自己的演员最近不是也在闹劳资纠纷吗？ 哎呦，经理，这您放心了，他们有什么好闹的呢？他自个儿也不照着镜子啊，满脸都是褶子，人家谁看呢？他们已经没有筹码了，失去了利用价值了。那观众现在要的是俊男美女、帅哥辣妹啊，对吧？我们呢，要的是乖宝宝。听说听到的，有的是戏演，耍大牌卖资格呀，咱们把它摆在冰箱里，让它凉快些。这年头，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演员呢到处不是。别说演戏还给他们钱了，不要酬劳，贴俩钱，想上电视的人都一窝一窝的呀，借机会打知名度的人都是一群一群的。 哦，好好好，国内的演员你调配，由你负责。 好，谢谢经理。哎，不过我得先向您报个备，有个演员我不用他。 谁呀？ 魏苏。 他的戏不错呀。 他还有个艺名叫魏龙豪。 我知道啊，他会说相声。 对，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不用他。 为什么呢？ 万一这小子拿我们这个资料做标题，编段相声给抖搂出去怎么办呢？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马屁精，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相声艺术。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两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里的贯口活。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报菜名，也叫满汉全席。 您是赵先生是不是？ 我呀，我不照。 哦，那钱老板 啊，你瞧出我有钱来了。 哦，你对你孙。 那你才孙呢，你怎么说话呢你？ 哦，李总经理。 待会儿我就董事长了。 您懵了。哦，懵董事长 这是不是？ 嗨，有姓懵的吗？ 您不知道倒是问问呢。 哦，您姓问。 谁姓问呢？您不知道我姓什么，可以给我作半截衣。先生您贵姓？ 我姓吴。 对，我问你呢。 哦，我问你， 你爱问不问吧。 先生您贵姓啊？ 贵，我还王八姓呢。 哦，王八大爷。 啥呀？贵姓。 对，你跪着姓呢。 我还趴着姓呢，是贵姓。 哦，您贵姓啊？ 不敢见姓位。 哦，不敢见姓魏的 啊？ 为什么不敢见姓魏的呢？想必欠人家钱。没关系，欠多少咱们凑凑还给人家吧。 我还钱干什么呀？我不欠人钱，我跟您客气，不敢担您那个柜子。 哦，你不敢担我那柜子 啊？ 那我那箱子是你拿走了？ 我小偷啊。您说那贵重的柜子我不敢当。 王八。 我王八还不敢当啊？ 当了 多着呢。哎，简直说吧，我姓魏。 简直姓魏，那一拐弯呢？ 王 先生。 哎，乱了，我就姓魏。 你舅舅姓魏。 不，我姓魏。 魏 对， 公堂魏，立早魏。 公。嗨，千八女鬼那位。 哎呦，我的妈呀！ 哎，你哪儿去你？ 我去请张天师去。 干嘛呀？ 上你们家捉鬼去。 嗨。 你们家不是有1800个女鬼呢吗？ 什么跟什么呀？那位字分开了，不是一个千字，一个八字，一个女字，一个鬼字吗？ 哦，这么回事啊？ 啊， 哎，这对，这有意思 啊。 魏啊， 哎， 魏先生贵姓？ 赵。 哈、 你都把我搅糊涂了。告诉你姓魏呢，你还问贵姓干什么呢？ 哦，说错了 啊。 贵姓完了，该大名了。 哎， 大名是 龙豪， 贵处 北平。 您行业是 相声演员。 哦，您是不是就是那魏龙豪啊？你会说相声，北平人，对不对？ 是啊，您认识我？ 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 对，我叫魏龙豪。 真混蛋呐！ 哎，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我骂我这俩眼睛了，连您都不认识了，往后连鸡蛋鸭蛋都分不出来了， 像话吗？ 不是，前些日子我还见着您了吗？ 在哪儿啊？ 电视上啊。 哦，您看我演那 什么登陆月球啊？ 哈，那不是我，那是阿姆斯壮。 哦，您后上去的？ 什么？那是艾德林。 哦，您没上去？ 没有。 您驾着那太空船那儿兜圈玩呢？ 哈，那是柯林斯。 哦，你们是亲戚？ 不，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人类登陆月球是一件喜事啊！ 哎，人类智慧的升华，科学技术的成就， 我高兴啊！ 大家伙都高兴嘛！ 哎，咱们得庆祝庆祝啊！ 是。哎，您打算怎么个热闹法呢？ 我得请您吃顿饭。 吃饭 啊？弄瓶酒，哥俩晕晕。 好啊，吃什么饭呢？ 午饭。 午饭啊，这会儿都三点多了还吃午饭呢？ 那晚饭。 好，那我扰您一顿，您打算请我吃什么？ 咱们吃包饺子怎么样？ 好啊，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枣着吗？包饺子。 好，您到我家里头。 嗯， 咱们来个一斤羊肉，大颗的白菜，翘点韭黄，大袋的香油，葱末姜末，少打点花椒水 啊。 我那儿有个小铜锅，咱们包十个煮十个，随煮随吃，再来他一瓶高粱酒。 哎，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 哎，对对对对对对。 吃完了饺子来碗饺子汤， 原汤化原食， 咱们哥俩小肚子上弦谈谈心 啊。 您看好不好？ 好好好，太好了。哎，您这个饺子甭说吃啊，就是一听就知道好。 我那个地方您知道吧？ 不知道啊。对，您给我张名片吧。 好好好，那咱们回头见。 哎哎，好， 我先去买肉去。 好，您先走。我回头就来。我回头见啊。 您不用送了。 好，您走好，您走好。哎，您还别说，他这人的这还真实在，这么吃啊，比下馆子实惠的多。哎，这顿包饺子错不了。 啊，您还没走呢。 啊， 我想起来了 啊。 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怎么了？ 不是啊，这包饺子太不隆重了。 哦， 再说呢，这饺子哪儿都有卖的，您也常吃 啊， 没意思了。 哦， 咱们连包带煮的太占手了， 这倒是， 也没法说话 啊。 咱们改个样吧。 那随您呐，这个客随主便。 不，您说吃什么？您想吃什么啊？ 啊，不，您出的主意，您说，我什么都吃。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怎么样？ 我正想吃炖肉烙饼呢。 好， 这不太好了。 咱们来它两斤牛肉 啊。 一斤羊肉。 哎呦，那太多了。 弄只肥母鸡，可不要羊鸡。 哎， 这我会挑 啊。对对对，这羊鸡没味儿。 翘点栗子， 哎， 加点白菜。 对， 大袋的砂锅一顿。 哎，您别说了，我这吃盐豆吗？我是。 我家里头他会烙饼啊， 啊， 让他给咱们烙点一窝丝油酥饼。哎，转着圈撕着。 好， 好。烫瓶黄酒。 嗯， 咱们是黄焖栗子鸡，砂锅炖牛肉。 嗯， 吃完喽。再来杯冰糖水，刮刮油腻，不伤身子。 好，这太周到了。这个炖肉烙饼，这太瓷实了。这吃一顿能顶两顿。 您不反对？ 我赞成炖肉烙饼。 好。那么我先走了 啊， 去预备东西去。您随后就来啊，不散不见呢。 什么呀？不见不散。 对对对。哎，我回去啊。 哎， 您甭给我叫车。 这我这儿也进不来车呀。哎，这位好诙谐的，哎。好交朋友啊，就是没准主意，请客这还三心二意呢，包饺子嘛又改了炖肉烙饼了。嗯，有意思。 哎，他走了呢。 好， 您还没走呢。 快点。您别着急，慢慢说。 对，咱们甭吃炖肉烙饼了。 我就知道嘛。 不是 啊， 这炖肉烙饼太油腻了 啊。 挺热的天儿上火呀。 嗯， 咱们吃点清淡的好不好？ 好，清淡点的。对。 您说吃什么？ 这你怎么又问起我来了？这还是那句话吗？这随便，我什么都吃。 那咱们吃窝头吧。 窝头啊。啊，好，谢谢您吧。您一人跟去吧。 怎么了？ 怎么了呀？ 这还有拿窝头请客的呢。 窝头怎么了？ 那玩意儿别说吃了，这一说我这胃就发酸。我小时候跑出来就是为了不吃窝头。算了吧，您别请了。 你说的什么窝头啊？ 这反正不是玉米面就是小米面，不是那玩意儿寡肠子。 拧了 啊？ 不是，我说的这窝头六样面。 六样面？ 有芸豆面、玉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江米面，还有栗子面。青丝红丝加点白糖，大袋的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啊。 嗯， 简直就是八宝大槽糕，又叫八宝窝头。 嗯， 这是前清御膳房的名点，想当初西太后最爱吃 这八宝窝头。 您吃过吗？ 没吃。哎，好好，哎，那咱们尝尝您这个八宝窝头。 咱们吃窝头了。 很好， 不单吃窝头，还给您熬锅小米粥。 嘿，好，这十足的家乡味儿 啊。 好，小米粥您是就咸菜呀，是加糖啊？ 我爱吃甜的。 那好，这小米粥给您预备一斤白糖 啊， 三斤红糖，一百鸡子，两高草纸，再请个收生婆。 干嘛呀？我养我孩子坐月子呀。 跟您联系 啊， 这草纸收生婆不要，就吃窝头小米粥了。 好， 您不改主意了吧？ 嗨，这不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吗？这我什么我也没说呀。 嗯，好，那什么呢？我去预备去 啊。 就是非请您不可。 啊，那我真谢谢您， 您不用磕头了。 是，我也没跪下，我又走了。哎，要说天天大鱼大肉的，这个对这个身体也没什么好处。哎，吃点素的呢，反而有益处。哎，这八宝窝头还真没吃过。哎，他怎么又回来？八成又要黄。 我说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咱们喝汽油吧。你想吃不想吃啊？ 你想请不想请了？ 那干脆咱们俩人下馆子。 对，吃自来水馆子。 吃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啊， 咱们下饭馆子到大餐厅 干嘛去啊？参观去啊？ 对，吃去啊。 这是吃什么呀？ 哎，我今儿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哟， 怎么了？ 就你呢 啊？ 您先把那皮鞋后跟换换好了。 对啊，你吃不吃吧？ 嗨，您先甭说吃不吃了，这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你看见过别人吃没有？ 这话说的 啊， 我不但吃过见过，吃也不是一回了 啊。您还常吃？ 这怎么了？不许是怎么着？ 那好啊，您都跟谁一块吃过？ 那人多了，你都不认识 啊啊！哦，那我连一个的认识的都没有吗？ 有一个你认识。 谁呀？ 你爸爸。 我 认识吗？ 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哪儿来啊？ 打你们家来 呀。那废话， 我请你爸爸吃过。 这么办好了，你也不用请我吃了啊。只要您把这个南北大菜满汉全席里的菜名说上几样来，就算您吃过见过啊，就当您请了我了。您看好不好？ 哦，这意思你说我没吃过。 哎，您说您吃过吗？ 好，我说给你听听 啊。 我请你爸爸吃过，你仿佛不信似的。 不，您说说嘛。哎，这满汉全席里头都有什么？ 好，我请你爸爸吃的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食品拼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块野鸡、块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 啊、 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 哦， 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烩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酱油肚、糖溜七厘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地、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焖窝瓜、炒四锅、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炒椒白、茄尖、塞猪肉、南煎丸子、木须丸子、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 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骨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啊，一品肉、樱桃肉、马莲肉、橘子肉、黄焖肉、坛子肉、猪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汁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酸羊肉、双羊肉、烤羊肉、涮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菜面、包菜面、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胶卷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啊！你爸爸吃完了一抹嘴，一抹嘴胸脯 饱了， 嗯，撑死了。 你别来嘛。 欣赏了这段报菜名，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另一段传统相声里的贯口活《论府地》。 哎，怎么了？ 我替您报屈呀、啊。 我 啊， 嘿，我有什么委屈啊？ 哎呦，您怎么落的说相声了呢？ 那我喜欢这门民俗艺术啊。 要提起您的家事嘞。嗯，那可以说是了不起呀、啊！ 哎，这个您知根儿。 不过如今呢，那是起不了了。您可以称得起是宦门之后啊。 对，宦门之后 就是宦官的后代。 对，你才是太监的孩子。 说错了，不是哦，宦官是官宦。 哎，这俩字可不能弄颠倒了。 府上。有人做过官？ 那官还不小呢， 大门插官。 那是做过九门提督。 你们家里的底儿厚啊？ 这话对，底子厚。 哎，就是梆子开战了， 拓鞋啊。 家底儿厚是有钱。 哎，这不假。 说真格的，您家可以称得上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呀。 不是，我没事存那么些洋蜡干什么呀？ 停电的时候可以卖呀。 等建了核磁厂就不用停电了。 那是家大业大， 有的是骡马。 对，您府上可称是礼乐之家，挂过两次千顷牌。 这没错， 您家呢真是良田千顷，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山，钞票成堆，猪羊成圈，骡马成群，鸡鸭成大，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 好嘛，都成在一块儿去了。 所以才惹得兄弟们成恨，姐妹们成仇 啊。还有，那是为了争遗产。 我说说您家的房子吧。 嗯， 您家里要是没钱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吗？ 嗯，那倒是。 哎呦，那房子太讲究了。 是啊。哎呦，您说说， 门口有双雕斗的旗杆，汉白玉的狮子分为左右，金砖琉璃瓦稳兽合脊的门楼，13层的高台阶，朱红的广亮大门，上有981颗铜门钉，门前有一副对联，还有一块横匾。 啊，这上联是 兄孙得，弟义得，是得兄得弟。 下联 吃卧龙有子龙，龙有龙师。 这横匾是 亘古一人。 您说的这是我们家？ 是关帝庙。 我说听着他不对劲儿呢。 关帝庙在你们家胡同口。 那你可说他干什么呢？往里走。 你们家是洋式的门楼。 嗯， 屋子里宽敞喝了，四周全是彩色的花玻璃 啊， 洋灰漫地，瓷砖贴墙。 嗯， 屋内四季如春，虽然每天宾客迎门，不过男女不能同坐。 哦， 进门之后需要脱去衣袜，小坐水戏是周身舒坦。 嗯， 围着大毛巾喝茶聊天，轻松愉快，赛过神仙 啊。 一进门有一副对联写得好， 上联是 身有贵样修来玉， 下联配 酒醉年高莫入池。 哦，这有横批吗？ 华清浴池。 好的，澡堂子。 你们家三代都在那家澡堂子洗澡。 嗨，你说那干什么？你说我们家呀。 对，说你们家。 哎， 其实你们家最好认。 什么？ 门口有一棵大槐树。 哎，这一说就对了。 这棵槐树还真不小 啊， 可以称是古树参天，浓荫洒地，金匾高悬，门庭壮丽，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圈，金碧辉煌，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备来往，操练水兵是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三国曹操的铜雀台。 你提铜雀台干嘛？ 铜雀台那树没有你们家的树高、也没有你们家的地方大，你们家占地负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建筑宏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腰廊万回，檐牙高啄，真是长桥卧坡，桂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 等会儿吧，这是我们家吗？ 秦始皇的阿房宫。 哎呦喂，怎么又扯到阿房宫去了？ 阿房宫咱们谁都没见过啊。 是啊， 你们家我可见过。 嗯， 反正哪儿也比不了你们家。 哎，这瞧您说的嘞。 这回我要好好说说你们家啊。 哎，您说说吧。 甭说别的， 嗯， 就说你们家的花园吧，那可真是天工人巧合于一处，景色宜人，不让苏杭。 哦， 真是山石高耸，细水长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是小河流水，右有峰峦叠翠，抄手游廊，玉石为香，芳草如茵，珊瑚爬墙，藤萝绕树，鸟语花香，玉带桥，栏杆护岸，月牙河，清澈见底，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啊。 您听听，这是我们家的花园 啊，这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这怎么又跑到大观园里去了？ 大观园也比不了你们家。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再说也还不是我们家。 这回我要再不说你们家，你罚我。 好。怎么罚玩？ 我请你吃饭。 那行。 你付钱。 这是罚你呀、还是罚我？ 这都一样，都一样。 什么都一样不一样？ 这回我规规矩矩的介绍介绍你们家。 哎，对了，您别再往别处串了。 哎，最难得的是有山有水，那真是天水相连，山水相依呀、仙府仙洞，瀑布长流，这种美妙的景致只有舞台上才有，是画报上能见 啊！ 尤其你们家全家都好运动， 对， 是每天必把山登，攀树瞭望，穿越跳蹦，只见你爸爸头戴金花帽，身穿蟒龙袍，指点子孙们眼阵打斗，练武操兵，心里高兴啊，还要喊上一嗓子。 我爸爸下的是什么口令？ 子孙们回山登。 花果山水帘洞啊！ 哎呀，这是你爷爷90大寿，在你们家唱的堂会戏，给老爷子祝寿的齐天大圣嘛。 那怎么我爸爸唱猴啊？ 你爸爸是资深的票友啦、演猴戏完全是学古人。 哦，学的是哪位古人？ 春秋楚国的老来子采衣玉亲嘛。 嗯，你看我爸爸还是为孝。 当然了，用齐天大圣这个戏名，祝你爷爷鸿福齐天嘛。 哎，挺有意义的。 那天你们家可是特别的热闹啊。 哦，客人多 多，开流水席啊，三层的院子都满了。 嗯，听听我们家这排场， 主要是你们家那院子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净厕所就有八个， 给客人预备的。 尤其你们家三代好客，那真是朝朝迎宾，日日会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呐、你们家是来客不撵，去客不留，哪天也得有个几十波客人 啊。几十波 也有一个人来的，也有同朋友来的。 哦， 好在你们家房头多呀，这屋里的一波，那屋里一波，前院一波，后院一波，这波送走了又来一波。 好了，成绕口令了。 你们家用的底下人也多，有站院子的。 嗯啊， 站在院子里扫地什么的。 哦，这专管院子的清洁。 是啊，三层院子呢嘛。 嗯，有这个需要。 还有大茶壶。 不什么？ 不，这个客人多，用开水自然也多了。这小壶不够用，所以得用大茶壶。 哦，那这也是专职。 哎，有沏茶的，有倒水的，有打灯的，有守夜的， 为了安全。 你们家姑奶奶特别多 啊，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再到老姑奶奶，够20-30位。这些姑奶奶们呢，平常都是大门不出啊。 我们家的家规也， 她们姐妹们买东西都不让出门。 哦， 把做小买卖的都叫到你们家里来，所以每天晚上做小买卖的轮流到你们院子里头吆喝起来，好听极了。 是啊， 哎，